OK， 大家又好啊！我哋咧就又嚟呢个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，今日亦都系阿猫姐、阿笋哥同埋我嘅。咁咧，今日咧我哋想讲一条片就系呢个， 叫我 猜。今日咧我哋想讲一条片就系呢个敬业闹业。嗱，我喺医院做，我话俾你听，有好多閪人都值得屌嘅。咁咧原因就系而家我喺医院做嘅时候，有好多閪佬攞公文，佢哋讲咗一句说话，令到我真系好难顶。你哋系应该服侍我噶嘛？你攞杯水嚟，护士仔吓 咩啊？ 急症室救紧人啊，大佬，嗰边有人流紧血啊！ 但系唔系嘅咧，即系如果 suppose 真系噶 个病人咧问你攞杯水，你系咪要俾佢 嘅？都要俾嘅。 哦，咁咪应份咯。 嗰边救紧人啊，甩手甩脚啊， 唔紧要噶，你应该。 嗰边人死紧噶啦，我个仔口渴啊嘛。 咁问题系咩咧？系呢条人手不足啊嘛，即系呢度问题，你点可以怪个人嘅咧？ 呢啲咪叫敬业闹业。嗱，第二个案例。有一日我在急症室做嘢，有一個媽就帶個仔嚟，咁咧就話我登記睇醫生嘅咁樣。哦，好啊。咩事啊，阿仔？少少發燒啦。哦，好。有冇食嗰啲唔乾淨嘅嘢啊？有冇食嗰啲藥物啊之類啊？都冇嘅。順便幫我登記埋個女。還咗排隊啊，睇埋我啊。我真係目定口呆喎，大佬門診啊！啱啱先撞巴士，屯門公路有三件喺入面急救緊啊，得我一個護士坐喺度啫。而家你仲講呢啲咁嘅嘢？我話阿太太，我哋而家做緊急救啊，得噶啦。我晏少少先去打麻雀。我哋一間先睇都冇信。哇！香港冇槍賣係正常，有槍賣死好多人嘅。 唔係啊，阿狗哥你真係變咗個近排個潮物啦。 潮咩？ 今日再揸到雙槍嗰條友仔， 我雙槍紅你講， 雙槍紅啊勁啊！ 唔係雙槍紅係真係殺人係為咗仇恨啫。 不過你哋呢啲打下工嘅呢、這個嗰種仇恨都不及我哋打自家工嘅、 啊，真 嘅。我哋嘅憤怒啊，真係講唔出咁悲慘。不過我唔講住啦，俾阿貓姐講先啦，今日。 通常咧，女仔咧， 有冇幾條鹹濕過你咧？ 冇。 辦公室究竟係咪真係有性騷擾嘅咧？ 係有嘅。 係咩？ 係有嘅。 快啲講出嚟聽下。 但我哋唔好講性騷擾住，但係通常咧，我見到女仔打工遇到啲咩問題咧，中意老細。 哇！咁你賴嘢啊！ 慘啊！嗰啲簡直就，你哋有冇結聽過愛上老細就肯定黑米係真嘅？ 咁呢個係真啊！即係愛上老細，除非老細未結婚咯。 或者中意咗你嘅上司，又係大鑊。 唔係，除非你上司都好中意你咯。因為你喜歡你上司，你上司叫你做什麼你都做。 咁 係。喂，阿女，今晚 OT， 聽朝三點鐘先放工。哇，浪漫啊！哇，阿女，拍硬檔，突然間去跑跑地幫我買啲嘢，但係你而家喺西貢做緊嘢。哇，正啊，欣賞我。即係你喜歡咗佢，你真係冚得撚㗎。 咁係，即係一個人可以俾另外一個控制，因為愛好多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講得啱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有個經驗，我喺醫院做，我親身嘅經歷嚟。 你中意咗個病人唔通？ 男人嚟啊， 咪就係你老細啦。 有一個護士長，有一個護士長。咁咧有一個醫生，那個醫生咧啱啱嚟到做嘢，那個醫生中意咗護士長。嗱、那個護士長四十幾歲，但係當年咧佢我同個護士長傾偈嘅時候咧，佢話當年一後生畢業，有 model 公司揾過佢，去航空公司見工，有幾間航空公司爭住請佢。但是都不做，因為想做護士。那你想想他當年都很漂亮，現在我想他跟一些二十幾歲的年輕妹比，他也比得上的年輕妹，白裡透紅皮膚，那麼個身沒有一塊是肥肉來的，因為我們見制服你知道經常縮水的、 我覺得即好像蘇玉華那些女人，是不 是走變成蘇玉華？ 不是啊，哇，蘇玉華我覺得真的他是上了年紀。 我告訴你，你知不知道他叫夏文直呢？ 即哇，不是啊， 他就是夏文直那種 tip 的。 大 鑊！嗰、那個醫生新嚟上班第一日，我話俾你聽，那個護士長就俾張藥紙佢簽。那個醫生咧個口，你見過小豬麥不過 O 型口未？揸住張藥紙震咗半個鐘頭，我諗。 哇！咁正。 咁之後咧，那個醫生咧日日上嚟個閪佬咧，哇！噴到成身香水，著到華倫天奴咁行 catwalk 喺度。我話醫生做嘢啦，唔係行 catwalk 嘅時候啦，而家。佢就都係咁撚樣行 catwalk， 逢係嗰啲乜撚嘢大時大節日咧，就話啊，狗護士。不如我哋一齊去食飯啦！狗護士一齊去食飯，冇撚搞我啦！你約佢去食啦，我唔一齊啦。結咗婚啦，你咪約佢去食。唔好，我哋一齊去食飯，佢又唔夠膽約，因為點解咧？個醫生廿幾歲嘅啫，因為哥哥就係畢業，但係嗰個女嗰、那個護士長咧就未結婚，未結婚㗎， 但就好多一啲嘅霧水情緣嘅，即係佢上一任個男朋友，我喺試酒會見到呢個女護士長噶，佢上一任個男朋友係香港一個高官嚟。 幾多歲啊？你而家？ 佢而家阿護士長好似45歲啊！ 哦，哇，咁差啊！ 佢係一個高官嚟嘅， 我諗係曾蔭權啊。 唔係曾蔭權，上過報紙幾次嘅，係一個高官嚟嘅。但係嗰個高官有老婆啊，所以唔講得。 我可能係練月針嚟 嘅。或者董建華。 佢 可能係董。 我話俾你聽，阿筍哥。個護士長有邊樣嘢抵死咧？我哋啲制服白色㗎，係 啊。 通常個護士長咧， 黑色胸圍， 呢啲咪低招咯。 點咧？唔戴胸圍。 粉紅色 lace 所有嘢，若隱若現。我話俾你聽。 原來咁。 佢條 underwear 嗰次我一睇咧，我啲皮即係我見女人都多㗎啦，係 T 字型嘅。我話俾你聽，嗰個哥哥仔醫生咧，望到真係我見佢成日。即係揞住個鼻啊！攞啲嘢遮住細佬啊！有時候上嚟暗及明及，又想及又唔及嗰啲咧，即係我覺得，咦呢個閪佬嘅。 咁點咧？最後點咧？ 最後都追唔到啊！ 我最後追唔到。 佢即係有追過嘅。 有瘋狂啦、啊！直頭跳曬掣嗰只。 其實我覺得咧，即係大家不如 嗱，但係呢個女仔做一樣嘢啊！呢、這個護士長得閒又玩鳩呢個醫生，即係點解佢中意咗老實男？你中意咗老實好麻煩啦、啊！呢、這個醫生中意咗護士長都好麻煩。得閒藥紙，明明都份藥紙，即係都唔係你應該做嘅嘢，佢會幫你做曬。 誒，中意同事係好麻煩。 係啊， 係啊，辦公室情緣真係唔搞得。 好撚麻煩，我都覺得係唔係。 仲有呢、這個醫生俾人追殺。 嚇、啊！因為好多仔溝佢。 唔係，原因就係、是、都話佢上一條仔高官嚟㗎。 哦， 原 來咁。 院長第一個追殺你啦。諗都唔使諗啊！佢直頭講過一句説話就係、是，因為呢個醫生仔都同我好 friend， 佢話九護士。不知點解院長叫我成日唔好上你間病房咧？哦，我話你係咪成日上嚟？因為我哋而家嘟卡制啊嘛，嘟卡制係知你幾時上過嚟㗎啦。咁我話你梗係啦，佢以前條仔，佢而家條仔高官嚟啊嘛，你再上嚟啊，我驚你俾人炒魷啊，醫生冇得做啊仔。咁你中意咗你上司係好麻煩嘅事嚟嘅。 係啊，千祈唔好。 尤其呢啲位啊。 有冇試過咧，阿貓姐？ 咦，其實。對上即初初出嚟做嘢會嘅，因為始終自己心智咧都未成熟啦。咁你做得你老細一定叻過你好多，錢又多過你好多，樣樣嘢都可以 lead 住大家。 咁你見到一個 得㗎啦，知道得㗎啦。 公公司 啦。咁你見到一個哇男人咁叻，咁自己又咁細個又未見到咁叻嘅男人，咁你自然都會有啲幻想咯。所以嗰陣時就做到死啦。 但嗰種係咩幻想嚟嘅咧？係想同佢做愛嗰種幻想？ 唔係女仔唔會嘅，你好欣賞，好欣賞個文 化啫。 女仔其實睇性呢樣嘢唔係太重要嘅，係啊，反而睇嗰種內心嘅感情會多一啲咯。咁、你就會撲心撲命幫。 你覺唔覺得嗰個人咧會唔會巧妙利用到？即係佢又 會絕對會 係嘛？ 同你講嘢嘅時候咧就控到埋一埋啦。阿貓小姐唔係咁㗎，呢度點啊點啊，控到埋一埋，哇！真係心都噃～跳噶， 真 係 噶， 會噶。但係呢啲都通常係會出現喺一啲比較唔成熟嘅女仔嗰度會發，即係會出現喺佢哋度咯。 唔係喎，上次我俾阿護士長搭住膊頭，攞半個波餅挨埋嚟，哇！我直頭，阿護士長你叫我死我而家即係，你切腹我即刻切。 但係其實佢只係點講咧？佢但係你係覺得佢係有心，即係去挑逗你，令到佢變成你嘅揾錢工具嘅。 他哋又唔會嘅，即係譬如十次可能有一次中咁樣啦。 佢哋有心利用呢樣嘢㗎，因為我俾人電過㗎，係啊，你嘅即係你只要俾呢啲人電過，你就知㗎啦。嗱，好似護士長，佢好似下文直咁，大佬你諗下一個下文直搭你膊頭，俾半個波餅你食，你會唔會去切腹先？如果佢叫你去切腹，你真去啦。 我唔 去嘅，諗都唔使諗啦。即係 除咗我切咗個賓之後，我係切腹。 即係佢係知道的，即係佢哋係意識到呢樣嘢，特登電你 的。咁啊，九護士有冇試過我利用咗呢一種關係？即係你以前做大佬嘅時候咧，嚇、有冇試過電啲古惑女咁，然後電到佢哋出去做雞咁樣咧？ 阿筍哥，你話嗰啲古惑女啊，好禮貌啊，又點會俾你電到啊？你揸粒銀紙出嚟就電到佢、一個銀紙咁咪黏撚咗你落嚟。 即係其實你都未試過利用呢種關係。 冇啊冇啊冇、 其實都幾撚卑鄙嘅喎，你諗下， 絕對啦， 絕對卑鄙啊！ 喂，屌揾人做嘢，殺人都不過頭點地啊！屌人都不過鳩頂鼻。 呢啲真係好禮狗閪㗎，即係我覺得你即係用呢種方法嘅人啊，就係利用咗人即係嘅弱點啊，最衰啊呢啲。第二樣最衰嘅就係利用人嘅同情心，即係有啲同事係咁噶，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扮弱智、扮低人、扮可憐。 係啊， 係啊， 我有個啱啱 好多演員㗎，其實 係啊，有單嘢有個同事，我話我揾佢幫我睇一篇嗰啲法律文件咁樣。OK， 冇 scan 到俾唔到你。咁你知道佢屋企係好緊窮嘅，咁然後咧佢又佢聽日放假咁樣，咁然後咧咁啲嘢逼住帶翻屋企做啦。我秉承住呢個九護士嘅忠告，你唔撚中意邊個同事咧，盡量消磨佢嘅時間。 啱啊，盡量消磨佢嘅時間。 如果我諗住叫佢帶啲嘢翻屋企做，佢話：哎呀，佢屋企冇 scan 啊 ，scan 唔到咁樣，又拎唔到翻嚟咁樣。哎呀，我心裏邊就覺得，哎呀，算啦嚇，佢咁緊窮啊，揾第二個做啦咁樣。係啦。點解知最尾就冇做到咯？屌，要俾佢縮緊咗去啦。 啱啊，同埋即係喺我哋嘅即係呢個嗰、那個商場上邊啊，工作上邊，阿貓小姐講得話，我哋好多演員、影帝、影后。我話俾你聽，當年我做古惑仔嘅時候，有啲影帝真係，哇唔係話嗰個僆仔你都未見過佢，佢無啦啦撲街俾人打一鑊，你喊得出都有嘅。你咁都做得出㗎？我真係服一句，唔怪之你做大佬，我真係喊出，我除咗笑之外，真係喊唔出。哇！你真係喊得出你嗱，你啲真係影帝，即係你會見到好多呢啲人，用一啲嘅表情，用一啲嘅即係同情，令到你同情佢嘅同情心，去到閃咗一啲嘅問題，唔可以迴避，唔可以做。呢啲人真係喺我即係自己嘅職場上面。我覺得呢啲係閪佬。 哇！不過我都見過有啲好複雜嘅喎，譬如話有啲女咧有啲招數嘅，不過我真係好具體講唔出。就係咧，佢有啲辦法用一啲説話令到啲男仔半鳩眼。我唔知道你明唔明我講乜？ 我明白，我明 白。講一啲咧似是而非、原意又原嘅，好似性暗示之類咁嘅嘢啊，令到男仔都崩咗眼少少。哎呀，諗翻。 大家你聽我講啊，阿筍哥個閪佬成日睇得多鹹濕絲水，佢諗埋啲嘢。 太多幻想 就不切實際。但係真係 嗰個你嚟啊！ 但係真係有啲咁嘅，我係仔嚟噶嘛。 一班工友諗住話：，大哥有冇著底褲咧？哇！你做咩講？我話俾你聽，大家同阿筍哥班工嘅大禮物啦！我係我真係諗，哇！ 唔好咁講，我成個 office 都係女嚟嘅。 咁大家要留意佢張台嘅台底，千祈唔好伸隻手落去。 打貓即係會唔會咩咧？會唔會？點講咧？會唔會試下有時會電下啲男仔，然後等佢幫你做嘢咁樣咧？ 唔會嘅喎，我又唔會喎。 或者可能你啱啱公司啱啱申請咗一僆啊，咁佢明明 under 你，但係你想佢做得快捷啲嘅時候咧，可能有時都啊，你都幾好喎，即係讚美啊，佢明明麻麻地咁樣，即係其實會有啲權術。 其實對任何人都係嘅啦。你有時喺公司做嘢，我自己就覺得你講公司是非，千祈唔好喺公司講，呢個一定。同埋。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呢啲就盡量少做啦。同埋有樣嘢咧，我都好想講嘅咧。你通常怨言係怨啲乜嘢咧？梗係你俾人哋喺你背後篤完背脊啊，或者插咗你幾多啊，你之後先至會怨。但係所以我哋要小心啲咩人咧？我覺得冇樣睇嘅呢啲，尤其是咧都嗰啲好奪嗰啲人咧，我覺得就更加要提防一下咯。同埋喺老細身邊嗰啲人就即係一定要提防添啦，因為太多呢啲狗人啦。 係啊，我都覺得。 不過你講即係俾女同事點咧嗱，我哋做醫院女多過仔啊，我試過俾個姑娘點，即係個姑娘係人都點，咁咧佢點咧？我噴香水噴好多， 擺條衛生巾喺張。 筍哥，你個腦唔好成日啲咁坑蒙鹹嘢先得㗎！你唔係擺衞生巾就裝人條底褲，各位人哋有性暗示，你做老細啊？唔係強姦女同事就非禮細路女，好彩你唔係教書啫。唔係我而家係入兩條涼狗喊你， 我好激動啊！ 嗱，佢點咧？空個頭埋嚟，即係空個頭空到好埋，即係個鼻就索下索下嗰啲。 啊！ 哇，好香喎！今日用咩香水啊？舊護士，咁我就用咩牌子？女仔聞到咧，好有想像能力。咁佢咁樣講完，咦，有咩想像能力咧？嚇，會唔會想像我條嘢好難啊？好難咧？會唔會話覺得我有男人味咧？我嗰日著啲咩底褲，會唔會俾佢睇過嗰啲咧？即係嗱，佢就係呢種暗示啊！我諗咧係講呢啲。 好犀利！ 即係佢講完呢番説話，你個腦就真係腦內射精嘅，成日都嚇嚇，今日會點咧？嚇，今日放工會溝我咧？但係放工佢又話：我真係唔識你噶咯，放工砰一聲揸車走撚咗去噶咯，已經即係 呢種女同事好犀利，因為佢見男仔見得多。 係係係 係，佢見男仔見得好多， 即係先係高手啊！ 係知道點樣用最快嘅方法，最短嘅距離將你嘅靈魂勾走啊！ 仲有一招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哋個袋咪成日用原子筆寫嘢嘅。 係係， 呢個姑娘曾經試過一招好，即係哇！我話俾你聽，你少啲定力都即刻射精啊！行到埋嚟， 哎唔好搞， 我哋個袋袋住支筆㗎嘛，行到埋嚟好埋，攞隻手攞你支筆 啊！ 調轉身寫完嘢，佢就插翻你個袋，插入你褲袋 啊！ 哇！插完嗰下就即刻，今日放工究竟點咧？啲地氣都留咗一半落嚟。 呢個 係咪要係咪要 book 定酒店叫佢咧？ 呢個係咪辦公室前列腺按摩？ 嗱，但係我話俾你聽，佢放工完全唔識得你噶啦。做完呢所有動作，佢啲眼神啊好有交流性，之後又唔識得你咯喎。 佢目的係乜嘢咧？ 目的就電你，玩你咯！ 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男人好易中招嘅， 撞中曬呢啲。 連阿九哥咁碌賓州都，你已經難撚咗咁滯。 唔係呢啲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見女人見得多，呢啲就係高手之中嘅高手。即係佢喺一啲好唔即係顯眼嘅地方，去到做一啲令到你好震撼嘅嘢。即係呢啲抌同抌粒核彈去炸只曱甴冇分別嘅咋。即係你話如果細路仔未見過咩世面啊，哇！我諗即刻死人㗎。係 啊， 即係諗都唔使諗，即刻死人啊！真係，即係你都唔能夠去到即係反應啊，你就冇命啦！我話俾你聽，我見過呢個女姑娘去到即係利用一啲小朋友，即係嗱，我哋而家個制度就係有啲人嚟讀書噶啦。咁咧，佢係點去利用呢啲嘅小朋友幫佢做功課啊？因為佢都自己讀書噶嘛，自己做下嘢噶嘛。試過我哋即係嗱，我哋平時食嘢就即係你知，即係我哋有啲 tea time 時間都有食下嘢啊，之類之類啊。倒茶嗰啲佢唔幫你倒，佢坐喺你身邊拆朱古力啊！ 倒奶， 筍哥你成個腦都係呢啲嘢，你唔好睇咁多鹹帶啊！ 阿筍哥係好典型嘅男性嘅、 啊，香港嘅毒男啊！佢點咧？我見過呢個女仔，佢攞一啲嘅朱古力，未拆包裝紙嘅，咁咧就個男仔，我哋條西褲係咁嘅樣噶嘛，就攞咗之後塞落佢個袋度。等陣間啊，你出去先食啊，血糖低啊，唔係做嘢啊，突然間做下跟住暈。我見嗰個麻甩仔啊，而家都暈啦，係咪？突然間再暈啦，我見個撚樣而家都想暈，成塊面紅撚曬，望住嗰個姑娘嚇，係咪啊？嚇暈啊！我見佢即係都暈撚咗一半啦，屌！即係佢用呢啲招數係真係令到好難抗拒，因為你知即係嗰種嘅接觸係你即係。你唔會有個女仔無啦啦插個頭入你褲袋噶嘛？除咗佢想打劫同埋偷錢之外，即係佢咪即刻死亡咯？呢啲 咁啊係， 冇命啊！ 其實男人真係好容易有反應，其實 唔係係個女仔要識得做呢啲嘢，同埋識得去咁樣做。嗱，我哋條胎係即係非常之嘅即係男仔打胎好正常啊！有一次我試過條胎歪咗，個胸都好埋。望住你個嘴先嘅，即係幫你搞一搞得。我以為當咦，係咪冇人？我哋打 K 輪啦，我仲真係望咦，係咪冇人有 K 輪打呢？原來唔係，佢幫你搞一搞得。咁你嗰日就硬一半日啦，又係。 咁啊係。 但係佢叫你做嘢，你咪即刻少去做咯。諗都唔使諗啊，佢叫你做嘢，嘣一聲去做啦。即係呢種高手，我係遇過啊！ 呢種就係對人嘅控制喺 office 裏面， 高招啊！ 唔使花錢，唔需要花好多 睇。佢亦都唔使好靚噶，係啊！ 佢跟住最緊要就不停咁同你保持距離。 係啊！ 不停咁樣保持距離，就不停咁樣可以使用你。 啱啊！呢樣嘢真係高招，之外高招啊！嗱我亦都見過有啲嘅即係同事啊，男同事亦都係用呢啲方法去電啲女仔啊。 誒係咪男仔都有招數？喂，快啲過兩招洗下。 我話俾你聽，有個醫生靚仔，個金城武，即係金城武咁嘅樣啊。 即係要靚仔先得嘅。 叻，屌你個屎閪樣先得啊！ 真 係 唔開心。 筍哥，人哋金城武咁嘅樣，揸緊保時捷翻工啊！講緊。 金城武咁嘅樣撩鼻屎都得嘅喎。 佢撩都撩得有型過你啊！ 有望嘅，你有望嘅。 跟住點先？點先？跟住先。 我話俾你聽，佢翻工咁咧就同個姑娘，個姑娘仔咧就即係廿零歲啊，啱啱畢業冇幾耐，嗰啲又唔係太靚啦。咁一齊傾個排版嘅時候，你知唔知佢點做咧？通常男仔搭女仔條腰咧就好過分，但係佢又唔係搭你條腰，輕輕拍一拍你膊頭，掹住你膊頭，即係佢唔係搭喎，係咁樣掹住你膊頭，就喺度傾啊！我哋突然間點？我見姑娘咧。我以為嗰個醫生係做麻醉科，因為我見嗰個姑娘被人麻醉咗，已經被人麻醉咗一半啦。 如果你再麻醉內皮，應該會影響起唔翻身。即係呢種電力好驚人嘅，即係但係要靚仔啦，當然。 不過靚仔靚女都其實只要出好少招數， 嗨少少，喐少少。 好似我公司近排都嚟咗嘛，新嘅靚女經理，哇！電到全公司嘅老闆，即係我公司老闆暈陀陀咁樣。 啊！但係嗰個咪啲女同事會爭佢咯。 係喎， 嗱你睇下貓姐 係咪嘅咧？貓姐係咪嘅咧？係咯，即係即刻啲同。啲同事咧，呢、這個喺個 MSN 上邊咧寫埋咩 Janice is my in my middle of name 咁樣，即係覺得即係好妒忌啊，好頂唔順啊，覺得咧有單嘢好笑嘅，即係咧老闆有一日咧就話揸住份報紙，諗住揾人揸住咁樣啦，你知啦，老闆有時乜嘢都隨手拎噶啦，我老闆有時衰到咧咁樣，有杯水咁樣抌啲煙灰落去，行過康。咁然後咧，即係我有個同事阿康揸住咁樣，然後咧，咁阿康就揸，跟住然後咧就我有然後咧有一次，嗰個老闆睇完份報紙，諗住俾個同事喎，跟住然後咧佢話佢話你叫我邊個過嚟啊咁樣，咁即係我哋個女經理過嚟嘅時候咧，個同事咧拎，然後咧佢話死啦，老闆連俾份報紙我揸住嘅權利都冇 啦。 哇！真係嬲到啲同事咧，真係我諗靚女係公司嚟講真係一個禍。佢係喺好短時間，差唔多嚟我公司幾個月，有一個靚仔水鬼星城王變咗經理，有人工多咗50%。因為然後咧，啲同事都心裏諗啊，究竟佢係咪踎喺老闆台底做緊乜嘢咧？ 阿筍哥，我想話俾你聽，靚仔靚女係好多著數，係有啲醜男醜女講嘅。係，即係我都係一個醜男，你都係一個醜男。呢個係我哋冇嘅著數，咁經驗鬧我哋就要鬧呢啲，即係喺辦公室裏邊係唔公平，呢、這個世界亦都好唔公平。 係咯， 咁啊。咁點解我哋要即係去到講就係，我希望大家攞一個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呢件事件裏邊，睇得吞透一啲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自己舒服啲。嗱，佢哋今時今日會有咁嘅即係。 但我覺得最變態係咧，唔係個同事咧，佢最尾唔開心咧，係佢係佢唔係覺得咧，老闆再唔重用佢。 係。 佢反而咧，佢個心裏邊諗就係佢覺得我失寵啦，佢覺得我老闆唔愛我啦，即係好變態啊嘛！ 唔係你叫你同事下次著露胸裝啦， 調翻轉你翻工，其實你係你老闆一件工具啫嘛，你點會？但係你因為你老闆中意用另外一件工具多啲嘅時候咧，你唔係覺得自己冇用喎，你又唔係覺得老闆都係高月都係俾咁多錢你噶啦，冇變到噶嘛，你嘅工作量又唔會多咗，你唔使遞報紙，你少樣啲嘛，做嘢做少咗。老闆對你嘅重視性低咗，咁你嘅工作量又少咗喎，咁老闆永遠都唔會係經理嚟噶啦嚇，咁於是乎，咁點解係開心咗先係？但係咧，你個心態好奇怪，你覺得失寵啊？失寵係一種咩嘅心態？你同你老公一齊咁先有失寵噶嘛，係咪啊？即係你同你老公嗰種關係，你先有失寵啊嘛。你同你老闆你都有失寵，有冇搞咧？ 唔係個問題就係佢抌得太多心機。係 啦，太重啦。其實愛情做嘢都係嘅，你越怕失去咧。就越容易失去咗你就會 越妒忌攞咗你嗰樣嘢嗰個人。 但貓姐，你同唔同意打工咧？多多少少同老闆嘅關係同情人係有啲似嘅咧。 似。 似啊。 似。 點解咁啊？舉啲例咧。 咁你會投入噶嘛？譬如你做嘢一日翻當好多普通 OL 翻九個鐘，佔咗你一日嘅幾多分之幾？ 三分一啦。 你想想我三分一時間你對住同一班人，假設某一個老闆或者某一個上司是又型又靚仔又懂電你的，你死不死？你日日這樣對住，所以其實大家做事我覺得抽身一點自己也都會舒服一點。你想想你只不過打工，你不是其中一個合夥人，你不是有股的，即係有入股嘅，點解你要咁為呢間公司咧？其實做完就算啦，好多嘢，咁自己亦都會舒服啲啦，咁亦都冇咁多怨言。 係咯，我覺得有時以前我都有犯呢個錯誤，即係阿九哥，我之前都同你講啦，我覺得好唔開心。 因為你同我都滯咯。 係咯，即係覺得。即係呢個，我另外一個細老闆同我講話，你唔好當你大老闆係朋友咁樣。 啱喎。 佢唔係你朋友，佢大家都係因為利益而喺埋一齊，唔好因為感情而喺埋一齊。 啱喎。 係咯，我覺得嗰時候都有呢、這個，即係男人同男人中間都有呢個問題。啱啊。男人同女人個黐力係大啲。係 啊，會嘅。所以其實任何嘢都係嘅，留翻即係大家俾翻大家多啲空間，唔好咁投入，可能自己亦都冇咁傷啦。 好似米娜那個叫做 Michael Foucault 講嗰句説話，思維以外，即係我哋最清晰嘅思維一定係思維以外嘅， 即係外邊嘅思維係最清晰，外邊嘅思維睇一件事係最好。咁你太投入就一定有問題。咁我哋今日嘅錄音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今日多謝貓姐同筍哥上嚟嘅， 多謝曬， 多謝曬，拜拜。